的一生飞得老远老远，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，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撑住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，那些有你在身边的阴天，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，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， OK， 这一首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来自王力宏的演唱，是一位叫微笑的朋友点的歌。OK， 这一时间感谢你收听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， 我是嘉欣。 第一首歌呀，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，那么现在可以说是夏雨里洗过的太阳吗？ 这两天天气都挺好的。 对，这两天虽然说有一点阴天哈，但是。 凉凉的微风也挺舒服的， 对对对，虽然说还是有一点闷热，但是比之前那种36-7度的高温的天气强很多了。对，好 ，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哈。 来自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点的一首黄家驹的《海阔天空》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节目。那么这时间呢，如果你有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给你的家人以及你的朋友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疯狂的疯狂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下面有一个听主播，就可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了。 OK， 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黄家驹的《海阔天空》。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，风雨里追赶，雾里分不清影踪，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， 谁还在边，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，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，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。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，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Oh, no, 回应了理想，谁人都

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，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心就花了，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 这首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是来自网名叫钻戒的一个人点的，他的点播这首歌呢，是为了送给他的朋友，祝他早日康复。那么这一时间呢，如果说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你想送给朋友、爱人、家人一首歌曲，那么请关注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在主页上呢点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那么我们接着听歌吧。 Yes.

己说，人要学会知足而常乐，可万事都一笑而过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 火花驱动在前面，心更被歌声。 便知，他便如自整轻扬在自恋。坦率些想没有意，君子在破火最不走暖意，他加上最不给我像和脸，汹涌的爱吸着我，像未乱发暖字，偏偏只有爱令我梦你知，我会像求我能嘴巴似的字，我的呼吸容易变，都怪于产生些想念人乱，君子在破火吹不走暖意，他假神醉不给我像回忆，汹涌的爱吸着我，像未乱那文字 就一次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你有好的产品，我来卖；你有优质的服务，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想起你的甜蜜小雨，

握紧我的梦想，而我受过的伤都是我的成长。哦， 想你不在的生活，雷雨也是阳光闪烁，是避风的角落，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。 也是新的承诺，我和你不逃过，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。 忙碌了一上午，抽空把视线移向绿色的方向，也让眼睛休息一下咯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，九五九，我